可是伤害同样也轮回，因为爱我你选择离开我，就让整个穿越变成一场误会，不能化解梦里我没有，梦境没有我，谁穿越穿越谁，如果我没有，如果没有我，心被烫伤的疤痕，人家失去的青春，仿佛就像奇迹般再生。哦，2016年，我回不去的那一天，时间画出曲线。好吧，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

请你照顾好自己，无论是一日三餐还是白天黑夜。那些从来不在早餐时间吃早餐的人，那些从来不在12点之前说晚安的人，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家人有多心疼你，你的身体是否承受得住这日复一日的委屈。经典969，我是英奇。这个时代赋予多数人太多无法言说的压力，请先爱自己，再去爱这个世界。 又怎样气候，你终于回过头看我，抱着你幸福的轮廓，连叹息都变得清澈。你的温柔还清晰如昨，伸出手仿佛就能触摸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，我终于不那么执着，接受分手时也像预谋，就算是轻轻的微风，也在试探思念浓薄。你忘的伞还倚我的窗，望着窗外那悠悠春光，我心中也许和 九精英有话说。 小天鹅副总经理徐鹏程， 企业的成长